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在今天的直播间里又请来了大家的老朋友李想，欢迎李想。 小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到了秋天了哈、咱们得喝点茶。茶很多人都喜欢，因为它品种多口味全、但是北京人喜欢的什么茶呢？茉莉花茶啊，走南闯北啊，南方北方都有各种各样的茶叶、其中不乏名贵者。但是呢，茉莉花茶对于我们来说那是口粮茶， 对，种在北京人骨子里的就是离不开这茉莉花茶。现在呢，这节年假日又比较多，对不对？然后呢，走亲访友，第一家里来个人串个门，您说您不得沏一个茉莉花茶，对吧？还有您要说去谁家去，比如小云，哎，我去看看你去，带斤好茶过去之后，它也叫个伴手礼，咱们讲究有里有面嘛。所以呢，茉莉花茶是北京人必备的好东西。 哎，是的啊，茉莉花茶有人爱喝浓的，泡出来是茶的味道，有人爱喝清淡爽口的， 爱喝淡的， 就是花的味道。今天我们来喝一款不一样的，是冰糖的味道。 对，冰糖的味道。 这茉莉花茶哈、冰糖味儿啊，它到底是怎么就有了这么一个味道呢？是里面加了冰糖的成分了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么好的茉莉花茶会有冰糖味儿？ 哎，平时大家也喝茉莉花茶，喝茉莉花茶，但是说这茉莉花茶当中能喝出微微带那么点儿冰糖甜的那种口感的这个茉莉花茶，这个味儿就是相当于什么味儿呢？小云，你知道老北京人有一种喝茉莉花茶的习惯，但是喝着喝着之后发现这些年哈，包括这可能一二十年当中喝的这个茉莉花啊，也不是不香，哎，可是就少了一种小时候喝的茉莉花茶那种特殊的一种味道的口感。我们经过无数次的，我也是爱喝茶，无数次的这个体验感觉啊，对比啊，比较之后发现，其实呢，那个老味儿就是什么味儿呢？就是咱们说的有一股老北京的冰糖味儿。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源于传统的好花好茶，它的产地包括它的工艺，造就了传统的老北京的茉莉花茶其实是带有一种冰糖甜的。这种冰糖甜是什么样的？是由于优质的茉莉花的香气啊，芳香型物质被略带苦涩的绿茶的茶青吸收之后，把茶青的苦味去掉了，然后留下的茶的香味，然后再经过我们热水的冲泡以及白兰花的加持之后，分解出来一种特殊的带有芳香物质的氨基酸。那么这些条件一定要各个具备之后，才能达到咱们说到的传统的带有那种冰糖甜味儿的这样的茉莉花茶。而今儿特别难得的，来自福州的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磐石茉莉花茶，给大家恢复一次这个口感，让您喝一喝咱们什么叫做带有冰糖味儿的茉莉花茶。 是的，也就是说啊，我们所说的冰糖甜不是说就跟吃冰糖一样那么甜，而是说啊，在入口回甘的时候能尝到类似冰糖的那个滋味儿， 甜爱， 对，是那个味儿哈。所以说今天给您带来的是福州磐石茉莉花茶啊。我们都知道福建啊，那是地道的产茶的地方啊。 对，福建整个那是出好茶的，在福建省的省会福州，这里还真真正正的是中华传统的茉莉花茶之乡，一点错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说茉莉花茶的生产技术的工艺就源于福州啊。为什么是源于福州呢？第一，福州这里面有好茶，有好花，有好工艺。咱们今天说的带有冰糖回甘的这样的茉莉花茶就源于此。首先要做好的茉莉花茶必须叫做高山茶晴天花。什么意思？先说说这个花， 只有在福州，福州啊原来是那个市花啊，这个城市都有个市花，北京市花是月季花，对吧？福州的市花是什么？就是茉莉花，当地盛产茉莉。而这种茉莉花当时漫山遍野是什么样子的呢？它叫做单瓣茉莉。 哦， 什么叫单瓣茉莉哈？看茉莉哈是一层一层，你看那花朵一层叠着一层，一层叠着一层，但单瓣茉莉花呢，这一圈就这一层花瓣围起来，所以呢看着呢花朵是比较小的。 嗯， 虽然花朵小，它的花冠呈这个单筒状，但是它的鲜浓清幽那个口感，那是其他的叫重瓣多瓣的茉莉是没法比的。而且呢它在这种口感当中带着一种天然的蜜糖的那种香气，所以一朵好的茉莉花那么讲究，除了单瓣茉莉福州本地这个水土出着好东西之外，还得讲究采摘。 哦， 采摘叫什么呢？叫盛夏晴日的午后。 嗯， 什么盛夏晴日？一定得咱们说天得热， 哎， 而且呢一定得是中午12点到2点之间，天特别热的时候，咱们北京话叫老牙特别毒的时候。北京那天盛夏午后就够热的了，您要想在南方，在福州福建那个地方，还得是中午抢晴博日的这个午后的时候，那就真的汗珠子掉地能摔八瓣的这种热天的时候，这时候采出的茉莉花，它里边的芳香物质是非常非常达到它鲜花浓度的，这时候这种花用起来才能出那个传统的冰糖味儿的，咱们说老味儿的那个口感叫糖香啊， 这是福州的好茉莉， 好茉莉花。但是这个量是非常少的，因为城市化加剧，所以当地本身能出这个单瓣茉莉花的量很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福州本地的绿茶，因为早期您喝的那个就是福州当地的绿茶，福建到处都有好茶，用当地本地的这个绿茶掐尖儿，哎，留那个小茶的茶叶的芽尖儿，而且呢叫云雾，高山云雾出好茶嘛，海拔得高，水气得足，这个茶呢才能生长得好。然后取下来之后呢，把尖儿留下，身披白毫，也就是咱们说那个茶上有白毛，留下那个鲜芽，您在这个茶给您做成绿茶茶青之后，您这茶也好了，花也好了。核心有一点，咱们有一东西叫做催化剂。平时的时候咱们说这茉莉花茶就是茶跟茉莉花配吗？没这么简单。传统技艺当中有一个叫做白兰花的印制工艺，但是白兰花是什么呢？是福州本地的特有的白兰花，我们通过茉莉花和茉莉花的茶绿茶茶青反复的印制，也就把它们掺和到一块儿，然后呢让茶来吸这个花香，四印五印六印之后，有一道非常关键的工序叫做提花。提花的时候一定要用这种鲜浓的非常芳香四溢的白兰花来提花，就刺激整个茶香和花香，把它释放出来。 哦，这个，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茉莉花才出这种鲜浓的冰糖味的口感。 这个提啊，这个动词啊，非常的传神。 是， 是，那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福州磐石茉莉花茶，咱们说了福州的好茉莉， 对， 福州的好绿茶， 嗯， 还有福州的白兰花啊，包括这些整个的讲究时辰的采摘的讲究， 对， 都是上乘上等的。那今天咱们的北广购物必须把价钱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 OK 才行啊。 今儿就是带大家喝一回儿时的口感，但是带来一个大组合。首先跟您说，今天是特级茉莉花，一桶当中是半斤装，北京人买茉莉花茶就讲究一桶是半斤的，今天四大桶也叫四大罐，加起来2斤的茉莉，市场上您买啊，特级茉莉到多少钱呢？基本上得大几百块钱。今天399，2斤四桶的特级茉莉花带走，而且呢，在直播时段，大家如果能把电话打进来，您能抢着的话，再送您1斤两桶，所以加起来399，直播时段可以带走6大桶，3斤茉莉花。啊，然后您这时候走亲访友到谁家去，拎着2桶就够，就是一份好礼，而且尝一尝真正的传统的茉莉花的味道，带有那种冰糖味的回甘。 是的啊，平时伴手礼送个半斤2两的什么的都没问题啊，今天您直接能拎上1斤到走亲访友去啊。所以说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福州磐石茉莉花茶啊，主品加赠品啊，一共是 6罐， 每罐呢都是半斤的足量啊，这6大罐加起来一共3斤，多少钱呢？今天的北广售价给您打到399元啊！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 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确实，咱们的这个福州磐石茉莉花茶在北广生活时间一直是备受欢迎。今天呢也是在这里回馈大家。 对，今天是回馈啊。 对， 今天带来一个好回馈。 是说了啊，地道的制茶原料，对吧？高山茶、晴天花啊，这说了很多了。关键是啊，这茶不是说摘下来直接喝的，它要有地道的制茶工艺，对吧？ 对，刚才咱们说到了一个印制，什么是印制呢？首先，您得把这个茉莉花啊，基本是1:1的配比吧，差不多。茉莉花和这个绿茶的茶青，只有在晚上。您别看您这茉莉花是中午采的，您要说做出好茶来，茉莉花呢，它是一个瞬间释放的过程，香气释放完了就没了。所以它什么时候释放呢？它大概是在晚上9-10点钟释放。所以这个时候，您要把茶和花给它弄在一起。掺和在一起的时候，晚上大概8-9点钟，人就开始盯着了，开始这个茉莉花开始放香气的时候，茶开始吸香气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个工艺叫做通花。什么叫做通花呢？就不停的您得给它倒腾着。为什么倒腾着？如果它释放的或者压得太紧了，它会产生一种热量，这时候呢，茶和花的味道和品质就下降了。让它不停的通风，不停的把花香能够完全吸出来。这一折腾可不是折腾一个小时，要折腾一宿，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再拿一大笸箩，哎，那个筛子把这个茶摇出来，花剩下可就不要了，反反复复的这样啊，才可以得出来什么特级茉莉花茶。咱们规定了，说到特级的时候，至少得4印以上。咱们今天是多次印制的，所以这样过完之后，您再喝这茶的时候，您就发现您冲的再艳也没有那个苦味儿，也没有那个涩味儿了，就把那个涩味儿已经给它消化、给它消融、代谢掉了。而且喝的是淡淡的，口腔当中那个回甘的甘甜味儿，花香四溢。您看那茶条索根根分明，每一个茶都是一个独立的啊，有芽有叶儿的。您看起来条索要粗壮、肥壮。这是茶的干茶的条索，然后您冲泡完之后看那个汤，茶汤的颜色得什么样子呢？得是那种像早春的刚刚淡发出来那个绿芽一样，您看那柳树上、杨树上那个芽，那种黄中带绿，绿中带着点黄啊。当然您冲艳点颜色可能更重点，这个才是好茉莉花茶的标准。再上口，茶汤上冒了一层热乎气儿，里边小绒毛在里边游荡着，您喝一口之后，那种香气先从您的口腔到胃里，然后呢通过您的鼻腔让整个茉莉花的芳香味在您的身体当中。好的特级茉莉花茶，因为多次熏制，茶叶的品质等级高，然后呢熏的这个过程也比较多的时候， 经久耐泡啊。 对， 而且呢这个应该是形状优美， 是 味道是冰糖甜回甘。 对， 今天呢给您带来的就是福州的磐石茉莉花茶哈，冰糖甜的口感，是福州的白兰花、福州的茉莉花、福州的绿茶茶青哈， 是， 哎，可以说是原产地零添加，没有多余的成分，就是特级茉莉花茶，给您带来是 6罐 主品加赠品啊，一共是 6罐 的福州磐石特级茉莉花茶。今天我们用口粮茶的价格去品一品精品茶的味道。这 6罐 一共3斤，3斤只要399元，特级茉莉花茶您就能带走。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我们在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但是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让城市的人们获得更加放心的农产品，让农业从业者增加更多的收入，乡村振兴已经在路上。关注乡村振兴，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广购物。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 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李想，李想你好。 周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咱们平台呢，各种的奶粉呀、或者是鲜奶也挺多的、是吧？就是供大家的一个选择的余地。 是。 那么在这些众多的产品当中呢，灌木星的益生菌初乳投乳粉，应该说卖的是非常好， 是， 而且是经常断货啊。 对。 那么应大家的要求，目前呢我们又跟厂家呢及时备货，又回馈我们的听众朋友吧。 这回备货真的挺难的，为什么呢？您看，跟大家说，现在咱北京就已经这么冷了，您往那个新疆那边去跑，那个出骆驼的地方，那个地方草已经枯了，所以呢骆驼吃这种干草它是不产奶的，这个季节叫枯奶季，所以能给大家备出今天这么点货来呀，真心不容易，您得抓住这个机会，可能过了这村真没这店了。 真是，这个老的顾客呢就赶快来购买了，那新的顾客的话呢来听听我们今天的介绍啊。 哎， 那今天的我们这个灌木星啊，前面呢说是益生菌初乳驼乳粉、 是的， 这每个词儿呢可都是卖点。 对，首先呢，奶的基底给大家用的是什么？您记着，今天喝的是骆驼奶，但是我们添加了两个特别好的成分。第一个成分叫什么呢？叫益生菌。所有人都知道益生菌是干嘛的呀？益生菌是维护我们健康的呀。小时候吃那乳梅生啊、酵母片啊，那是益生菌。后来说愿意喝点酸奶，后来有小面面、小大点那个，说给咱补充点益生菌。那今天咱们这个骆驼奶当中就有真真正正的益生菌给您添加。喝奶好消化，吃其他东西吃嘛嘛香，还能更好的吸收营养。 没错，就对身体有益的菌群啊， 对， 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咱们给大家的添加进来啊。 是。 另外呢，后面就是初乳。那说到初乳啊，咱们简单的说就是一个营养配方。 对， 营养呢更加的完善，味道更加的香醇。 哎，我们都说抢那口第一口那个奶，什么叫初乳？初乳当中一般就是说这个哺乳动物它刚刚泌乳之后的7到10天之内的这个乳汁才叫初乳。这时候这里边含有一些特殊的营养成分，你比如 LGG 这样的成分，就是在初乳当中才会有。所以呢，添加初乳进来之后呢，您喝这个奶当中啊，它营养更加全面，而且呢会有一些特殊的初乳粉的营养在里边，给大家身体呢更好的一个呵护。所以您看，加了益生菌，加了初乳，更好的消化，营养更好的升级，这都是为了今天让您喝到一杯好奶。而这杯好奶的真正好奶是什么奶源？骆驼奶。 对，其实说到骆驼奶呢，确实是比较稀有。 是的， 因为它不像说牛奶啊大量的能够生产。但是骆驼奶呢，它本身就是一年骆驼它有半年 对 采奶的时间， 对， 而且每一次量非常少，是吧？ 对，这就是跟那个牛奶说，为什么骆驼奶特别难普及？那奶牛一天产奶量能产40-50斤，骆驼呢一年有半年不产奶，而且它什么时候产奶呢？生完小骆驼，生完小骆驼，小骆驼要吃奶的时候，这个骆驼才产奶，它不存奶，所以您还得照顾小骆驼呢。所以人真的能取出来这个骆驼奶呢是非常少的，而且它每次的泌乳时间又很短，1-2分钟，所以呢取骆驼奶是特别难特别难的。可是虽然取骆驼奶难，但是骆驼奶的营养那可是真好真全面呀。 对， 对不对？ 这个骆驼它是生命力非常强， 对， 因为它是生长在非常严酷的一个环境下， 哎， 还能够活得那么好。 是的， 个儿那么大。 哎，你有说这骆驼奶的精华，咱想那个骆驼在沙漠当中喝咸水都行， 对 对吧？它能活着，它吃那什么狼毒草，狼毒草什么大骡子大马吃完之后躺地也不能动了，这个骆驼吃完之后照样。其实呢，像骆驼白天50度，晚上可能-10度，在这么大的温差当中，它又不吃不喝，它要维持体力，它糖分值含量一定得高。可是它虽然是含量高，可是这骆驼很健康。那么骆驼奶又是骆驼精华当中的精华，所以呢，我们今天喝点骆驼奶呢，也把它的这个营养吸收到身体当中去。 那么家里有老人的啊，咱不妨呢试试这个，骆驼奶。 对 啊，那市面上啊各种的骆驼奶也非常的多，但是呢价格都不菲，尤其是好的啊。 对。 那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呢，哎，就能够品质好，价格呢又非常的适中，大家是能够承担的。 好东西今天给大家，但是还有一个好价格呀。 今天我们的灌木星益生菌初乳的脱乳粉呢，正常来说啊，在专柜当中啊，咱们今天的一盒啊是多少呢？一盒是120克，一共呢是15袋，每袋当中是8克，8克的这个乳粉呢，正好是冲调一杯香香的骆驼奶，这可以冲调出来，所以呢，相当于一盒呢就是15杯骆驼奶。今天给大家的组合是多少呢？8大盒驼奶。这就是120杯的冲泡喽，然后再加上我们赠品给大家再送2大盒，一共加起来10大盒。直播时间您可以拿到10大盒，这10大盒的价格是多少呢？外边去买，咱们少了说1800的。今天多少钱？499块钱。 哟，那这价格还合适， 499。而且咱北广呢，以前曾经这个组跟大家见过面，那时候就还得699呢，小700呢，已经很实惠了。但今天再直降200，499全再走。合上这一杯3块多钱。 嗯，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灌木星牌的益生菌初乳脱乳粉啊。咱们呢是120克一盒，给大家连主品再赠品是8盒，加上2盒，一共是10盒。 嗯， 那么每盒里边呢，咱们有15条。 对， 这一条呢是8克啊，就是浓浓的一杯。 是的， 你想10大盒呢，就是150条，就是150杯浓浓的骆驼奶啊。市场上的价格咱就不说了，咱也得1800的。 是的， 但是今天呢，咱们是499，非常的实惠啊。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对这个骆驼奶啊，它的分子量比较小， 对 啊，所以呢是易于吸收的，而且冲泡完了以后呢，很多人怕它有什么其他的异味哈、啊、哎，这个呢我们也都替您尝了、确实冲泡完了以后呢就是浓浓的奶香，而且呢特别的细腻顺滑、没有异味，您就喝吧，肯定您不会失望的。 只要您喝奶、您能接受啊，您要能接受这个奶的这个味道啊，您就喝骆驼奶就没问题啊。而且它没有您想象的什么其他的膻味儿啊、怪味儿啊，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就是纯纯的乳香味儿。 对，而且营养成分呢还非常的高。那有些朋友说了，这个驼奶粉适合什么样的人喝？ 什么样的人只要想喝奶的人都可以喝。它特别适合几类人群：第一，小朋友来去喝。你看我们家那小孩哈，我们家我那姑娘哈，就是去年改喝驼奶，因为她喝我发现她普通奶有点乳糖不耐受，就是总有那种打嗝那种情况，换了奶就没事了，喝骆驼奶之后不打嗝了，对吧？这乳糖的不耐受没有了，小孩可以喝骆驼奶。还有什么呢？中老年朋友，上点年岁的朋友的时候，这时候正需要点高蛋白、高营养的物质来给您身体补充补充营养、补充补充能量。那平时的奶您也喝了，您这回换换骆驼奶，您喝完之后，特别是加了初乳和益生菌的这样高营养的，您再试试，喝完之后真的感觉不一样，对吧？还有压力比较大的，现在上班的，您喝一杯骆驼奶啊，给自己打打能量，加加油，对吧？这样的人都可以来去喝。 没错，这个老人小孩都可以喝， 都可以喝， 但是要喝一段时间， 哎、 不能说今天喝了明天不喝了，咱们喝一段时间、啊， 是的， 连续一段时间。另外，像这个东西的话呢，要是送人也挺好啊。 好， 咱们经常说这个送礼不如送健康， 对， 是吧？你这个东西送人家人觉得，哎呦，这个有品位，喝骆驼奶，而且呢，对身体还好，口感也不错， 是， 所以人家会感谢你， 对 吧？而且你也花不了多少钱呀， 对， 一共是10盒，您送一家呢，3盒， 对， 2盒的，您送好几件 是吧？ 对呀， 挺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灌木星牌的益生菌初乳脱乳粉、啊，咱们呢是120克一盒，给大家连主品再赠品是8盒，加上2盒，一共是10盒。那么每盒里边呢，咱们有15条。 对， 这一条呢是8克啊，就是浓浓的一杯。 是的， 那你想10大盒呢，就是150条，就是150杯浓浓的骆驼奶、 哎、 啊。市场上的价格咱就不说了，咱也得1800的。 是的， 但是今天呢，咱们是499和一杯啊，也就是3块来钱。所以价格呢是非常的适中。那如果你想尝一尝驼奶粉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舒豪在场上就像一名鼓手一样，掌控着攻守两端的节奏，他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能力在关键的时候帮助球队解决问题。 豪哥回来了，还有吉布森回来了，我年龄比较轻，我能做很多的一些脏活累活，我更多的是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能让球队取得胜利，然后能让我们整个球队能打得更流畅。 慢慢学怎么配合，他们很有天分，比我想象的高和壮，那我们就看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比上一个会更好一些。他们的加入给我们提升很大，创造更多的机会，打起来更加流畅一些。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